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最高气温15度，西风1到2级，天气多云，可能伴有小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到14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4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海淀在7到15度，丰台在8到15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刘明营在7到15度，金山岭长城在4到15度，海坨山在3到12度。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辣椒精对身体有危害吗？怎么辨别吃了辣椒精呢？辣椒精并不是一种非法添加剂，而是一种天然食品成分的提取物。但因为辣椒精是辣椒中辣味物质的浓缩产品，它可以制造出天然辣椒所不能企及的高辣度。但是大量食用辣椒精呢，会造成胃肠道不适。怎么辨别吃了辣椒精呢？很简单，菜里没有什么辣椒，但是辣得飞起，估计就是放了辣椒精。一般在小摊上卖的鱿鱼啊、烤面筋什么的，只有一点点的辣椒粉，但是却让人辣得眼泪直流，这就是放了辣椒精。不知不觉间，金秋十月已经快要结束了，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霜降也已经过了。寒冬来临前的北京深秋，上帝再次打翻了调色盘。现在的北京既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也有霜叶红与二月花的红，这属于北京人的美拍时刻。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距离京城最近的一座国家森林公园，是京城内难得一见的山水型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极为壮美，去西山赏红叶早已经是北京传统习俗了。深秋时节，此处有两条赏红线路，第一条为半山亭鬼笑石的红叶岭路线，第二条为鬼笑石的红叶大峡谷路线。漫步森林或登山望远，这里都有如诗画卷。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第七届红叶节也已经拉开了帷幕，公园红叶层林尽染，美不胜收。秋季的西山森林公园不仅可以体会爬山的乐趣，还能一饱眼福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去找，也不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baby， 从来不跟谁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卷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 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管你是不是真正暴力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换了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想快乐崇拜，放下了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

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 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为梦走一再一，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 Listen to the word. Hey!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寻意2046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信哲的《多想》，并留言：每次听到张信哲的歌，总能想起以前在学校的一个同桌，他当时特别喜欢张信哲。我们那时经常上课的时候，一个人一个耳机偷偷听张信哲的录音带，从此每次听到张信哲的歌，总会想起他。想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呢，也许最大的分享可能不是分零食或者是给对方抄作业，而是一人一个耳机分享自己最爱听的歌给对方。 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屋外一身清明月月，淡淡的酸，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黄，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屋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扑面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哎哎哎，多想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却怕